나둥바둥우가미다막둥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칸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둥바둥우가미다막둥가나단아사가다루말리스팔라오바에당아보누삼이다루이상마다마스턴간산곤아누에다시봉올론미다이삼이다루이상메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다아루아리구수님다헤이온아나둥바둥우가미다막둥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발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爱个随便。 Oh,

郎君那些醉多情多醉，后悔呀的想相对，心比那波浪啊一朵胸可亏。浪哎把泪旁涛啼，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息，后悔呀的哈浪意，何惜那龙滚那一朵在心底。 哥巴兰马桑尼吉达吉拉，哥巴兰马桑尼吉达吉拉，我好巴萨吉玛达林萨华莲，库莫爱多热那爱巴奥萨玛拉，阿卡里扎康卡纳宾诺斯那克巴拉，卡巴兰玛桑尼吉达吉拉，卡巴兰玛桑尼吉达吉拉。波奥巴萨吉玛达林萨巴托阿，格摩埃多热那埃巴奥萨玛拉，阿卡里扎康卡纳宾诺斯那格巴拉，格巴兰玛桑尼吉达吉拉。兰玛桑尼吉达吉拉，波奥巴萨吉玛达林萨提波，格摩埃多热那埃巴奥萨玛拉，阿卡里扎康卡纳宾诺斯那格巴拉。 嘎水沙都嘎咕 呀哈 啊自在呀呀沙都嘎咕 呀哈 啊自在呀呀大力丁 呀哈 呀哇呀哇阿里嘎罗 呀哈 嘿哟 哎呦